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The sun goes down, the stars come out, and all that counts is here and now. My univers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I'm glad you came.The sky fell on me, and I decided you look well on me, well on me. So let's go somewhere no one else can see you and me. Turn the lights out now, now I'll take you by the hand, hand you another drink, drink it if you can. Can you spend a little time, time is slipping away, away from us, so stay, stay with me, I can make you glad you came.Somewhere no one else can see you and me. Turn the lights down now, I'll take you by the hand, hand you another drink, so drink it if you can. Can we spend a little time, time is slipping away, away from us, so stay, stay with me, I can make you glad you came And you came. 哎呦 ，Boys Avenue 的声音每一次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要化掉了。 因为这首歌本来就很好听，我没想到翻唱完之后，哎，不输原唱。 哎，最近、我们之前其实也提到过这首歌《Glad You Came》的原唱组合 The Wanted， The Wanted， 他们也是重新的回归复出。 嗯， 当然了，看到背后有更多其他让人觉得心酸的原因， 嗯、 就在于可能这个乐队当中有成员自己在面临着可能 身体 上 的 不适，对、然后这些情况下呢，他们也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跟大家来分享，同时也筹集一些治疗的资金哈。 嗯， 说到的是正午有星光，我们在全新的一天周三正式开启。大家好，我是王威。 大家好，我是千纯。 今天我们刚才带来的这首歌曲，也知道说是翻唱，原唱是 The Wanted、然后现在这个新的翻唱的其实是一个组合了，演唱的歌手一位，但是伴奏里有很多叫做 Boys Avenue， 他们除了自己的翻唱作品，也会这个发一些自己的单曲、都是这种类似于不插电式的，一个手鼓然后一个吉他就搞定一切，声音所有出来都是那么的温润， 就还原到最过于纯粹的感觉， 很好听。 嗯， 然后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好吧。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包括音乐呢，就是都跟翻唱有关系。我们今天聊一聊那些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翻唱， 而且我们背了很多的歌， 没错， 看看能不能说到我们的心里，我们能不能放到你的心里。 各种翻唱，现场的不是现场的，青春重置的不重置的吧，就这些我们全部都会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给各位来准备好。我们相信因为翻唱歌曲作品太多了， 是， 尤其是在一些这种舞台上 综艺节目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去一下网罗所有，我们就能想起什么来是什么， 还有我们总是挑最好听的呗，因为不是所有的翻唱都翻唱得很成功。 今天也有不是特别就绝对好听的，但是会很有趣的，那些我们就再往后绕一绕，我可能第二个小时的时候跟大家就玩点花的哈。 好， 来这边我们先听到的是曾经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过备受认可的一次翻唱，焦美琪，然后这也是青春重置计划当中的一次了，对，爱你不是两三天。 还是像我只会寂寞和做朋友，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迹，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收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吻。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没你拥抱。爱你不是两三天，一眨眼心就能沉淀，你是否想念我？还是像我只和寂寞做朋友，推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迹，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收着。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 的改编，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两件事情要说一下，就一个是说 它好的地方是在于它把原来的一些很锐利的声音全部都柔化了。 是的， 而且就我昨天晚上一下连着听了好多这种翻唱啊，制作方面，在制作方面其实它的声音是很突出的，没有被后面的伴奏抢戏。有很多我听了就是这种不叫魔改，重新的重置，编曲啊这些做得很用心，后面甭管是爵士范儿、巴塞诺瓦范儿，就这些做得很好了以后呢，前面的人声就被吞噬掉了。 对的， 或者他们对于自己的声音声线没有什么太强的自信，光靠后面的乐器取胜的话，这也不是一次成功的翻唱。 没错， 对， 好的歌曲最主要好要给别人好的那种心情的那种感化。 没错， 然后这首歌就让别人听到哦，好开心。刚才你那个突然这个歌没了，然后把电乐推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失落，你知道吗？ 怎么就结束了？这样 放歌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是 不停的打响指， 而且那个响指打在反拍啊，真的是很妙。 他做的就包括整个的包装，你觉得这些乐器甚至都是现场录出来的，还是我们之前说那种叫 imaging， 现场的画面感会非常的强，这样的一首歌曲听起来很棒。而且在编曲的时候，包括整个这个重置的时候，我们都能感受到说在背后整个团队的用心。在他后面有一段小重复、小回旋，就是其实原歌曲里面是没有的，只有说你认认真真去听爵士的时候，在里面会出现很多这种小重复的桥段、小过门。这种过门的话，就证明说他其实对于这一次的改编是有更深入的理解的。 他的 基础是完全打破了原曲这个的设定， 对， 所以他才能够做到现在这样的完美， 是颠覆性的。 对，而不像有些人他，你觉得他翻唱完了以后，就好像自己咱们去 KTV 里重新唱了一遍的感觉， 那个叫 cover 版， 对，那个真的就是纯 cover。所以这一次的用心，这首歌曲当中的用心，我觉得每听一次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次新的发掘跟发现。很轻松的、很愉悦的一个调调。然后我们今天也继续在第一个半个小时，起码把这种轻松跟愉悦进行下去，都带着一点小爵士啊，甚至是带着一点巴斯诺瓦的风情，跟各位来分享。所以接下来的这一次翻唱也算是换了一种语言的重新改编。这位大家太熟悉了，这首歌大家也都太熟悉了，来自于王若琳，原曲叫做 Lost in Paradise， 然后中文改编过来有你的快乐。 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 今天深深的感受到了各位逼宫的热情。 对， 把世子给我请出来。 世子哪个世子？九七四世子。 九七四世子 给申玉琛起的外号。 我们的世子真的还挺多的。 嗯， 世子今天肯定有所准备。 大张伟也有是吧？ 大张伟没有。世子有所准备，然后今天可能跟各位提到的那一封情书， 嗯， 那一首歌不太一样， 嗯， 但是既然你们呼声这么高， 嗯， 我们也不敢太违背大家的意愿， 对， 背着吧。然后一会儿世子该出现的时候会出现的， 哎。 然后今天我们也提到了说，其实很多时候这些音乐，我们想保持大概的一种风情跟感觉， 嗯， 一首歌入魂，就跟就那一款酒一滴入魂的感觉， 嗯， 瞬间会把人带入那一个心境，你会觉得有些遗憾，为什么它会这么快的结束？ 是的， 想要沉浸其中。 明明五分钟，怎么嗖一下就过，像五秒钟一样？ 真的，这就是一首好歌，它给你带来的时光飞逝，白驹过隙的感觉，好像一道白光。好，我们就继续先把这样的一种氛围跟情绪延续下去，在中午的时候迎着今天还算是比较晴朗的一个阳光跟光线，我们好好的享受这种温度晒在身上跟皮肤上的感觉。如果手中捧着这样的一杯热饮，也会给你带来一种好像漫步在咖啡厅之中的感觉。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原唱 Frank Sinatra， 曾经我们也分享过他的绝对的好朋友 Willie Nelson 进行的不停的翻唱的版本，而这一次也是非常经典的 Lisa Ono 小野丽莎的版本。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ee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在女生的嘴里面唱出来就会让人觉得更加的似水一般的温柔，然后她说的 I love you 就好像更加长情一些，弗兰克西纳区也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总是觉得说好像这一份爱是有实现的，小野丽莎说出来以后你就觉得可以随着音乐跟音符永远的去传递下去， 就有魔力，就好像她那种声音出来后指哪打哪，就让我们觉得现在就不应该来上班，我们应该瞬间移动啊，我们带着我们面前的这个电脑啪一下到一个咖啡厅 原来想着咖啡厅其实真的就是那种特别的放松，晒着太阳暖洋洋，但是现在去到咖啡厅总是觉得应该把电脑搬出来， 对， 在上面敲点什么 氛围组啊， 对，然后那天就是我正在电脑上疯狂的敲东西，咖啡厅这个时候突然看到领导从身边走过的那一刻的时候，好像键盘敲击的更加用力了 啪键盘弹出来 好，这边开个玩笑，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 这边有看到红鲤鱼绿鲤鱼的留言、 哎、呀， 他说去年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的总冠军单依纯翻唱的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真的超好听，爱死了，去年一直在单曲循环、 没错，单依纯绝对是这个一战成名吧， 是的， 对，然后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印象，我到现在都记得说那会儿正在跟千纯我们去在对这个关于正午有星光的一些节目的内容， 是的， 然后当时我就在这个因为我们会有现场的部分，然后在网上听现场的时候就单依纯一开嗓就永远让人脱离不开他声音的魔力， 没错， 然后我也是在一家咖啡厅、认认真真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厅，然后我现在都记得当时的那一种就是他旁边的类似于霓虹灯彩灯式的装饰下，然后但周围是这种金属质感再搭配混凝土质感的这种环境，听着单依纯的声音你会觉得更加热烈一些， 没错， 不像周围给你带来的这种更加冰冷的气质， 他的声音真的百搭、无论你在喝红酒还是你在喝咖啡， 对， 都非常的入耳入心， 太棒了，今天其实有准备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同样往后顺移好不好，然后还有朋友提到了腾格尔，谢谢， 哎， 既然你们有呼声我就敢放了， 我们也背着了哈这边还看到说这个邓紫棋翻唱的 Beyond 的喜欢你，我姐姐也是在歌手的舞台上、当时也是把我震撼了， 对， 确实很好听，而且铁肺嘛一出手， 对，铁肺妹真的不是谁都可以去驾驭这样的一个名字的，然后在欧美那边有一位铁肺妹 Alicia Cara， 也是演唱功底非常了得，自己在唱一些歌的时候因为她的铁肺，因为她更强的一个表达力会感染更多人，另外她特别爱唱一些励志的歌曲，然后也会这个让人觉得说每一次听到她歌曲的时候都会很有力量， 也 邓紫棋其实也是，对，今天准备的这样的歌、真的好多， 不知道先选哪个，是不是 不知道该选哪个的同时、我想把刚才的情绪先延续下去，你看就明明刚才提到的这些歌这儿都有，对不对？好，你们 狠心略过 都会来的，但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这种慢慢的节奏，我们突然一下跳戏也不太合适哈，我们毕竟也不是一个点歌的节目，所以这边我们就继续找一些慢慢的节奏的歌曲。哎，我刚才找着去哪儿了，我的好妹妹去哪儿，我好妹妹在这儿呢，好妹妹出现了，我们继续把这种慵懒的气质、我们现在第一个半个小时延续、然后稍后再回来以后呢再带这么一点点小复古的风格好不好， 好， 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今夜添了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这个是不是也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慵懒， 在周三的时候其实给自己稍微松松弦、嗯、还是很合适的， 不仅是在编曲让别人觉得很舒服，它本身这首歌大家也都会唱， 没错、嗯、但是没有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会在这种情境下、 嗯、 然后大家会跟着这样的一个时代再唱出这样的调调哈。来，我们继续把复古一下一走到底。然后这首歌说实话我自己没想起来要放、 嗯、 我压根儿没有想起来易烊千玺应该存在在这样的一个歌单当中， 是我先提醒你的是不是？ 是的，然后就突然提到爱情鸟、嗯、我的最爱，我的小放客怎么能不出现， 没错，也算是为我们下一时段打一个第一首歌的榜哈。 没错、嗯、来，爱情鸟。 听着一只什么鸟，心在跳，我看不见它，但却听得到。呜呼，这只爱情鸟，它在向我呼叫。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呜呼，如今变得静悄悄。 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王卓主持。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 这三秒钟和之前无数的三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三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三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Put my hands around you. Ooh, teach me how to. Don't play games, don't play games with me. In my mind, in my mind. Tell me why I can't say goodbye. New music. Catching Starlight.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太多 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宁愿没出息求我别离开。终于看开，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最后才把话说开，哭着求我留下来。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们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宁愿没出息求我别离开。 雷洛心田提到了胡夏，他有一些自己很棒的翻唱作品。说实话，这一首《倒带》呢，我并不觉得他作为适合你失恋或者难过或者想念那一个人的时候去听，或者说当下情绪很浓烈的时候去听。 对， 明显能从胡夏的声音跟表达方式上感受出来，他是一个站在第三者的角度， 有种释然的感觉在里面。 是的，他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去讲述这样的一段故事，他自己的情绪会没有那么的浓烈。或者说可能当你历经了这样的一份想要再去倒带 rewind， 但是你发现已经回不去的时候，多年你已经比较释怀了。 对， 听这首歌稍微带着一点淡淡的，甚至有一点温暖。你在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不会说当年的幸福跟激烈会让你落泪，而是你想到当年的幸福，嘴角会微微上扬。就这种情绪状态下听这首歌，我觉得更合适一些。 对，如果有一些什么所谓的疗愈类情歌，它如果给到你治愈的感觉是最好的。那有些歌，它如果情绪太浓烈，很多的哭腔在里面，你可能会更伤心，你就起不来、出不来了， 跟着一块哭了。 是的， 就这边很多朋友都说，听着广播晒着太阳会非常的幸福跟舒服。对，然后当我们放弃原版的时候，这个广播会让人觉得非常的伤心啊，很难过。好，这边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题是那些让你眼前一亮的翻唱。然后各位今天都有很多的贡献， 是 也想到了很多的内容。 嗯， 这些年其实翻唱也是乘风，翻唱多一方面是归功于这些如雨后春笋一般突然冒起来的，包括是综艺，然后这个现场的演出，然后包括一些音乐平台，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翻唱的计划跟企划，所以我们听到了很多的版本。然后甚至在演唱的这些歌手的名单当中，我们也见到了有很多就是活跃在网络的世界，甚至都没有太多的这种登台或者成为正式的很大牌的签约歌手的机会。 是的， 我们也听过很多内容，但始终你发现说想要去把一首歌翻唱好跟表达好，值得我们去一遍一遍再多次聆听的话，其实更加专业的人、专业的声音、专业的制作是必不可少的。 是的， 这边我们既然听到大家这么强的呼声，赶紧就把你们提到的几个名字，我们一一的给各位来送出，好不好？ 世子来 了，首先有请世子热烈登场，沈一成，情书。 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流着情书。哦，伤口清晰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脆弱的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流着情书。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闪着 disco 的舞球， 嗯， 然后所有的画面都是那种 朦胧复古感 city pop， 对，带着一点朦胧， 嗯， 然后一定要有一些金属的反光的介质， 嗯， 然后反倒刺眼的光，所有人都在舞池当中一起跟着慢摇， 嗯， 仿佛一下画面回到了80年代， 对， 回到了也有可能是90年代早期跟初期。这首歌特别适合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当想要去找到一种更加这个舞蹈的氛围， 嗯， 然后又很喜欢， 又不要那么喧嚣，不要太热闹，不要太过激烈的话， 没错，然后很喜欢学友，但是又觉得过去的那些声音可能会离自己稍微有一点遥远， 嗯， 对，然后这种重新的混合版， 嗯， 这种 hybrid混合体就非常的合适， 嗯， 然后这首歌大家也可以借着歌曲幻想一下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一代，对，然后就是 我印象非常深刻，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然后爸妈就也喜欢去然后迪厅这些地方跟朋友一起活跃一下，对，然后跳个舞什么之类的， 嗯， 就所以那些就是当年的 disco 的整个的风格画面当中悠然能够看到，然后在里面这个慢摇的人群， 嗯， 然后同时他们听到的也都是张学友的一些音乐，依旧能够打动二三十岁的他们， 嗯， 所以这一个完美的混合体的时候也算是对于过去的一个致敬哈， 嗯， 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这个大家也提到很多很棒的声音， 我看到这边说要隆重的推荐杨和苏还有周晓鸥的推开世界的门， 这已经发了好几遍了， 对，好几遍了，而且不止一个人说， 嗯，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一开始他们上这个综艺，然后他们公司有人在发说啊我们这个上热搜了， 嗯， 我还想说嗯是不是买的， 哎， 结果后来第二天我就发现大家真的都在发这首歌，以及我们的这个晚高峰节目组还采访了，就接采的时候问路边的人你最近在听什么歌， 有人在听， 就直接掏出手机说我在听这首推开世界的门，我说哦那个热搜可能真的不是买的，真的是这首歌太打动别人了， 嗯 嗯， 这个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既然提到了还不知道的， 嗯， 是叫偶尔吗， 偶尔 他们的那个项目就是，嗯，那个偶遇大家在耳朵当中听到的一些音乐跟音符，然后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一方面是 这个晚高峰节目的微信公众娱乐座用牌的微信公众号， 对 九七四我们自己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也能够看到， 对 就大魔王跟这个艾科、然后两个人有出街的， 是 然后有在我们这个自己的办公室然后拉到 DJ， 对 然后随地去问大家 上次就踩了 什么样的歌曲， 我们的发量哥王维， 你这个这前面这个前缀不要好不好啊，我这个礼拜本来想要去剪头发但到今天还没有哈， 我给你买发带 真的是太累了。 我们看看大家其他人还有什么样的留言， 哎呦 我真没有看到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是、 他说的可能是王菲的翻唱的一个版本最早， 对然后还有朋友提到之前也是呼声会很高，每次到聊到比如跟父亲跟什么相关的时候都会出现的一首歌曲就是父亲的散文诗，而且他每一次提到的都是李健的版本， 是的 因为清晰的记得上一次在聊父亲的时候放了许飞的原版、所以这一次给你们带来的就是李健的版本父亲的散文诗，父亲写的散文诗。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啊，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痛往心里钻，蹲在池塘边上狠狠给了自己两拳，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1994年庄稼早已收割完，我的老母亲去年离开了人间，儿子穿着白衬衫跑进了校园，可他最近有些心事瘦了一大圈，想一想未来我老成了一堆旧纸钱，那时的儿子已是真正的男子汉，有个可爱的姑娘和她成了家，但愿他们啊不要活得如此艰难，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生命留下来的散文诗，多年以后我看着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生命留下来的散文诗，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在风中像一张旧报纸，就是那一一场风雨后就要抹去了痕迹，这片土地曾让我泪流不止，埋葬了多少人心酸的往事。 圣母有星光。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来自于单依纯的《永不失联的爱》，因为确实在现场唱得太好了，然后在之后会有这个所谓的叫做正式版，打个引号，然后大家就会听到重新录制过。确实是，刚才也有朋友提到说，当听到这一个正式版的时候呢，我觉得跟现场比起来少了一些 少一些能量在其中。 说现场的话呢，情绪会更充沛一些。 是的，是这样的。就好像说，有人之前我们在采访歌手，总是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更喜欢在一些小场的演出，还是在录音室里面的录制，还是去到这些更大的舞台上去面临音乐节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对， 所有人都说呢，可能在音乐节的现场，他会感觉到更加之激烈的情绪。 对， 因为他第一发现说，所有的你的视线是空旷的，是打开的，你看到的人是更多的人头攒动，给你更强烈的人海一般的反应的时候，整个人所有的激情都会被带动。 对， 所以你在表达的时候一定会有更强烈的一种这种表现在歌曲当中来体现。所以确实就一到录音室以后，更多听自己的声音也会更加细致的时候，反而有些时候会收着这么一点点。 你记得我们上次采访简弘毅的时候，他就说如果唱现场和唱录音室，他说都是两个不一样的唱法。 是， 对， 在家唱都都不一样，不同的环境出来的感觉哈。对，没错，是这样的。然后刚才还有朋友说这什么推开世界的大门，还在 Q 这样的一首歌曲哈。这个我刚好好听了一下，就觉得这首歌吧，唱的挺真实的啊，挺真实的，情绪挺真实的，就挺好啊。放吧，反正他唱的挺真实的。今天能听到吗？我们觉得他唱的挺真实的。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

明星吧。嗯，回来以后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12:04整，正午有星光。然后大家依旧在提到一些歌曲的名字啊，有挖坑的，有埋雷的，我谢谢你们哦。 是的， 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大家的留言，都提到哪一些？ 我们真的要火眼金睛挑我们想念的哈。 来来来， 这边有孙燕姿的 Venus， 哎， 嗯，还看到林俊杰翻唱的《我怀念》的这首歌，大家想听到？ 对，然后宝姐姐提到说李克勤唱的《富士山下》，然后原唱是陈奕迅啊，每次都把原唱给我们标出来，你看多么的善良，多么的可爱啊！ 他们还在呼唤腾格尔，说腾格尔翻唱的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啊，那多了去了哈。 有 什么日不落呀？ 对， 还有什么卡路里呀？ 是， 还有芒种啊，等等等等。 对，其实想到这些的时候，腾格尔老师其实最近在，也算是火出圈了，在。国际的一些视频平台上面，然后他的视频也是备受大家的青睐，当然不是这些翻唱作品了，然后大家会听到他自己的最经典的那些歌曲啊，在不同的舞台上来进行演绎，然后会有人专门把这些腾格尔老师的音乐发给国外的专业的乐评人，让他们去听，经常会把他们听哭。 嗯， 比如说这个轻轻流水，就是他们一听，哇，这个声音太美了。 这里我们需要滑板来示范。 哦，对，没错。然后听到后面马头琴的声音，他们觉得，虽然我觉得我听过二胡，但我不像，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中国的乐器，但是我听了以后会觉得非常的感人。而且很多人都在感叹说，腾格尔老师他厉害的地方是在于他情绪、声音情绪的拿捏，因为他们是听不懂歌词的这些外国人。腾格尔老师声音动态会非常大， 对， 他上来会非常的轻的跟你说，然后突然一下拉到很高，声音很炸裂， 对， 给他们听的就是心里边就跟小过山车一样，所以也是足够震撼的一位歌手。很快很快，我们相信在国际的舞台上会看到腾格尔老师的演出。 我还说很快很快，我们要播放腾格尔老师作品， 老师还是 天堂， 还是再往后甩一甩哈。好，这边我们继续，还也依旧是大家呼声会比较高的一位，当然就是邓紫棋 Jam 带来这首《喜欢你》。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的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正午有星光。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原谅，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 笑来了，没错啊，心不了情，你们有一些视频可以看截图，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必 啊，他可不必哈、啊。 哦，这首歌实在是太经典了，将近20年了。最早我们小时候听的是万芳的一个版本、 啊， 那么多年有很多歌手都进行翻唱过。 嗯， 其实万芳自己可能都没有听全那么多版本，但是他一直很感谢所有的歌手，让这首歌一直有一定的热度。 嗯，不错哈。这边我们继续还看到各位的留言，你们不要跑偏好不好、 嗯？ 从这个照片上面拽回来，然后我们继续先聊歌，聊完歌一会儿再说哈。孙燕姿刚才确实有很多的呼声，然后 Venus 那首 首歌有提到，然后其实还有另外的声音在最早出现的当然就是 Hey Jude 那样的一首歌曲。当然我们也是在聊父亲的时候怎么就放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也大概讲了一下这个本身的创作背景跟用意。可能有些时候对你最关怀的那一个人也许并不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身边的这些前辈对于你的关心，他会为你写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你真正明白的时候，可能在他的庇护之下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好比说有很多朋友然后就过来留言说天马上冷了，你的头发先不要剪。谢谢你们啊，不用不用谢谢。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Hey Jude, don't be afraid Hey, Jude. Jude 来自于孙燕姿的非常精彩的一次翻唱， 他很少在歌里面这么激烈的表达高音哈。 没错啊，可能也想到了自己类似于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更感慨哈。然后这边也有朋友继续在提到一些很不错的翻唱，比如说沙宝亮哈推荐看追光吧哥哥唱的一个什么拖拉机司机，对，那一首歌出来的时候，我是跟谁在聊这首歌，我都快忘了。咱俩没聊这首歌， 没聊。 对，那估计就是带班的时候。 你跟我聊沙宝就聊过那一次， 对， 让你惊艳的现场。 谁来带班？是不是戴毅？ 戴毅。 结果最后是靖宇，晕了，得罪一个遍啊！ 没有， 开玩笑。在这其实也是很有趣的一次现场，在这一次追光吧上面，大家就我觉得很多时候唱的这种释放，都会说有一点会让你觉得不走寻常路，但是有多么的值得你听个十次，还好。但是这个宝亮啊。宝宝啊，他 沙宝啊， 他很多其他的一些自己的现场，不用别人告诉他说你必须要走另类，或者必须要去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更本真的表达，我觉得是更讨喜的。对，这边我们继续在准备一些翻唱的时候，有一些歌曲，有一些自己的歌，当被另外一位歌手翻唱，我觉得心里都会产生一些小震颤。我就有幸来选到我的歌。居然翻唱我的是张学友的时候，那种心情我估计很多人体会的并不多，是不是？来，张学友带来一首《天黑黑》。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天哦白了，天哦哦哦，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天哦哦白了，天哦哦哦哦，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夜，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着雨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去。天哦哦白了，

选了一首《月牙湾》，来自于刘志佳。说实话，刘志佳如果在一个网络的世界里面，他的一些翻唱其实还蛮带感的。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你能够看到他自己用很善于用灯光来去营造一种氛围。哎，当下的收听感觉是不错的。当然，他的歌曲呢，除了一些接近舞曲或者说给你更多激烈情绪的这种歌来说，剩下的需要沉淀的或者营造某一些飘渺氛围感的，他可能会不太能驾驭得很好。也许他没有太过用心了，对，也明白自己大概一个定位哈。来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收听到的正午有星光，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就是那些让你觉得很好听的眼前一亮的翻唱。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西城男孩的平凡之路， 没错，说现场版有点荡气回肠， 我们也是刚刚放过，对，然后我们也跟过他们的一些老歌，是可以不错，就我觉得更在第一次听的时候蛮震撼的。你能想到这样的一把岁数了，他们会认认真真的去学中文，然后进行一个演唱， 而且咬字很标准。 是的，然后就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更多的是对他们的被他们的真诚所打动，然后第一下的那种惊喜也会给他们的声音跟声线加上更强的一些滤镜。所以在之后我们进行回头分享的时候，跟千虫我们在节目里面放，再仔细去聆听，会觉得说没有第一次听那么的惊艳了， 没有那么好听，但是依然当时那个打动我们那个感觉我们 还 记得，还 是在的，没错哈。 这边看到口金说了哈，他说那些让他眼前一亮的翻唱是王菲翻邓丽君，这是最出圈的，对吧？其实后来还有很多人，包括张靓颖啊，也包括那个刘惜君啊，有很多那个年代的女歌手心目当中的偶像， 就是 Mariah Carey 还有邓丽君，所以都会有机会出一些致敬的这个翻唱的专辑。但是可能王菲是比较受大家认可的， 对， 也在邓丽君去世之前差一点要和邓丽君一起来合唱一首歌《金瓶调》哈。对啊，还有这边提到说腾格尔翻一切，那倒也是 腾格尔。 好像没有他驾驭不了的风格， 一会儿就要放一下腾格尔， 这个叫 save the best for last， 对save the best， 大家不要太认真啊。我们一定坚信这个蔡依林老师的原版会更好听， 对， 然后腾格尔老师的这个版本呢 最有趣， 纯是有趣，纯是好玩，而且他也是给这个整个的电影进行的一个算是搞笑的配乐哈。当然了，电影最后没有这首歌精彩，让我觉得挺惊讶的，叫日不落大酒店还是什么，我忘了哈。然后开心麻花可能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失败的一部影片了，我们就来听一听吧。然后这一次的日不落，然后由腾格尔老师的演绎，他的声音在极强的这种放克的贝斯的衬托之下，然后感觉跳跃感跟跳脱感更足一些。大家别太认真，我们就图一乐好不好？领导在听吗？ 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和平的慵懒不发芽着云，心偷偷的放晴。祈祷你像英勇的警卫军，动也不动的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唯有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广场上人群，唯有把爱全都装进心里，陪我一起旅行。 就这个滴滴让人每次听了以后就笑到 很出戏啊。 哎，好玩好玩是真好玩，好吧，这个不用太当真。好，回来以后我们接着这样欢快的欢脱的旋律，然后继续再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刚才有朋友提到说，其实有很多很棒的华语音乐到最后会有一些国外的歌手甚至乐团来进行一些翻唱跟演绎的。 对，包括什么 Michael Learns to Rock 那个吻别哈， 没错。然后这个还有之前我们做过一期 国内外的大家相互的一些翻唱的歌曲，然后其中也包括了 Lee Marlin， 这是一位来自于北欧的歌手，然后当时他也是翻唱了王菲对我愿意那一首歌，所以今天我们这两首歌也有所准备。 嗯， 既然我觉得大家可能更熟悉的会是 Michael Learns to Rock， 那样的一个版本的吻别，然后 Michael Learns to Rock 那一首歌叫什么来着？ Take Me to Your Heart， 对不对？ 是， 哎，就瞬间一下格调，我们就会把它拉得更高了一些，这首歌曲推起来。好，欢乐过后还是要稍微再走一点心的。 Michael Learns to Rock， Take Me to Your Heart。 Hiding from the rain and snow， Trying to forget but I won't let go， Looking at a crowded streetListening to my own heartbeat So many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Tell me where do I find Someone like you girl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Show me what lovers 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wonders can't be true They s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re only here today Lovers now or never Bring me far away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Show me what love is Be my guiding star It's easy Take me to your heartSky. I should go and see some friends But they don't really comprehend I don't need too much talking Without saying anything All I need is someone Who makes me wanna sing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Before I'm old Show me what lovers 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wonders can be true They s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re only here today Lovers now or neverTake me to your heart 正午有星光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你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被与世界相场才能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制，想要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在我这个身体中那聪明，在我感情的封锁区都关于你，不提没关系，泪与世界相撞才能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剧情想要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爱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 二杀， 对， 刚才王维像孩子一样说啊，就让他出现两次吧， 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哈。今天其实还准备了一些其他的这些翻唱，有的太过长，然后有的也是太过短，然后有的可能就是一些很年轻的声音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自己对于过去的演绎，所以我觉得到后面的时候，既然已经有腾格尔如此 man 的男人出现了，刚才谁说的？腾格尔爆 man， 曼曼曼说的，腾格尔 man 爆了，他说 man 爆了，对，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还 是在给各位来送上一些我觉得更多能唤起一些大家走心回忆的音乐， 嗯， 独家记忆，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专属的独家记忆嘛。那天在聊到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有专门的放到这样的一些歌曲， 嗯， 时间其实今天差不多，然后准备的有一些歌，我看后面有五分有六分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现场 都没有时间了， 也没有时间，嗯，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不如就安排这一首，同样也是翻唱，由梁静茹带来，想象，能够相信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独家回忆出现，不同人的故事，可能是新故事，可能是老故事，甚至是梁静茹自己身上发生的故事，来搭配这样的一个收听情境。再次感谢各位的贡献，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多更好听的一些翻唱出现，然后大家也可以随时来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来一起分享。 是， 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梁静茹《夜夜夜夜》哈，我是王维， 我是天纯， 跟各位明天再见。 拜拜。 我只是铭心问问思念，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的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的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